遁身之术是可以让忍者变得仿佛蜘蛛侠一般的技能。不过技能时间有限，毁人不倦的遁身之术可持续的是20秒。他正准备好好利用这20秒，找个稳妥的脱身方案，哪知竟然被君莫笑这么快就给发现了。这人很难缠，上次打交道的时候，毁人不倦就已经体会到了，想不到这次难得捞了个大头，居然就撞到这家伙。只是自己用了遁身之术，暗黑殿堂里光线又差，越往高处越是如此，这家伙是怎么看到自己的？毁人不倦心下疑惑着，却又不敢怠慢，连忙就想继续再攀高点，远程职业那也是有个射程的。结果这刚一动，就听到底下君莫笑的声音传来： 在那里，刚动了，看到没有？ 看到。 无数人应着声，密集的火力立刻交叉而来。毁人不倦吐血啊，感情那家伙刚才根本也没找到，只是从自己的举动判断自己肯定还是附在这一石柱，于是乱枪扫了一下，逼得自己移动，骗得自己彻底暴露了身形吗？要不然刚才那枪射得那么突然，直接把自己扫一下不就行了，掠过自己身边算怎么回事？毁人不倦如此想法，却还是有点小瞧叶修了。叶修确实并不完全清楚他的位置，但是却能判断出来个大概，这是从毁人不倦之前的位置操作的举动以及他这个角色的速度推断出来的。在这点时间里，毁人不倦绕到石柱背面，顶多能到达个什么范围，这一点叶修是十分有数的。刚一枪扫的也并不是完全瞎蒙，所以即便没中，却也打在了毁人不倦的身边。这么多人的攻击覆盖过来，毁人不倦立刻坚持不住了，遁身之术又不是无敌，攀在这石柱上被人当靶子打，想躲避也着实难了点。毁人不倦试图看看是不是可以再绕一次柱子，可是转念一想，有下边那个难缠的家伙在，这样的手法多半也没大用，于是索性直接从石柱上滑下，半截里突然一蹬石柱跳了出去，这是已经准备要硬闯一下了。炮弹一样跳出的毁人不倦视角一转，捕捉着君莫笑的所在，这是首要要避开的家伙。结果这么一瞅，就发现君莫笑偏偏就是那个反应最快、应对也最快的家伙。好些人还在射击石柱呢，君莫笑的枪口却是转了过来，砰砰两声闷响，毁人不倦在空中打了个转，居然是被射中了。这样高速移动中居然还会被射中，这人的枪法也太可怕了吧。被击中的毁人不倦在空中打了个滚，已经朝旁摔落去了，这要跌人堆里再想跑哪里还出得来。毁人不倦连忙一个影分身术，硬是将真身又送出去了一截，一下子甩开了一顿人。跟着他挥手朝地一摔，冷却已好的烟玉又是丢了一个出来，转眼满目紫烟，浓郁的紫烟中根本连身影人都看不到，大家能不互相撞到就算不错。一展天下的玩家虽然可以因为同团队伤害豁免乱砍乱杀一下，但这样无目的性的攻击，就算攻击到了毁人不倦，也不过是伤他点血罢了，却是没法把他留下。转眼毁人不倦已经从烟团里钻出，回首一撒，又是偷偷丢下了数枚撒灵。两个忍具配合得相当熟练，对于如何从这种情况脱困，毁人不倦绝对是一点也不陌生。毁人不倦就这样硬是从人群里强冲了出来，换作平时早就头也不回的能跑多快跑多快，但今天知道有个难缠的家伙，忍不住还是转回视角瞥了一眼，结果 就见其他不是烟狱中找不着北，就是没注意到撒铃踩重降低了移动力，只有那个君莫笑烟狱中冲出，一个飞枪就从他丢了撒铃的区域飘然而过，追得极为紧凑。这家伙果然没那么容易摆脱。毁人不倦转身加速狂奔，他今天一身装备，放眼网游圈绝对称得上是豪华。而且忍者这个职业讲究机动性，对移动速度是很重视的，选择装备时自然会注意这方面的强化。单论跑步，君莫笑那一身破烂可远不是毁人不倦的对手。但叶修又哪会用这么单调朴素的方法，君莫笑一边跑着一边就朝毁人不倦开起了枪，子弹全从身后来，毁人不倦只能跑得风骚一点，尽可能的让对方无法瞄准。但他的跑位哪里风骚得够叶修的枪法，百发百中当然不至于，但射中的次数绝对要超乎毁人不倦的想象。毁人不倦完全感觉不到自己风骚扭动的作用，但他总算清醒地知道，如果不这样风骚的扭动，那会被打得更惨。子弹的射击有微乎其微的小僵直，有很烦人的冲击力，君莫笑射来的子弹还偏偏全是朝着毁人不倦这双腿打来的，顿时就见这家伙一步深一步浅，就像一只瘸腿的鸭子。但就这样，毁人不倦的移动速度依然很快，由此也可见这家伙的控制力真是相当不凡。出口就在前面了，毁人不倦视野里已看到出口处更为亮堂的光线，只是就这样一直飞奔下去，甩得掉别人，能否甩掉这个君莫笑呢？毁人不倦心中不太自信，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停了。毁人不倦有些诧异，转回视角看了一眼，才知道君莫笑居然被自己甩出了这么远，远到超出了他的射程。叶修也很无奈，他已经努力限制毁人不倦了，如果自己的装备能再好点，有点加移动速度的属性，肯定可以追到毁人不倦。可惜他这乱七八糟的装备在加强移动速度上一无是处，那边毁人不倦的装备在移动速度方面却很强力，最终虽然用枪法很是限制了一番，依然被毁人不倦甩脱。倒是不少一展天下的玩家这时都跑到君莫笑前面去了，但是他们空玩赛跑，没有叶修这样的限制手段，追上毁人不倦也没那么容易。尤其是现在毁人不倦已经摆脱了叶修的扰乱，速度一下子又提升了一截。毁人不倦看到君莫笑被甩远了，立刻信心倍增，那些冲到君莫笑前面离他更近一些的玩家根本都被他无视了。 包子，小唐， 叶修抬头叫了一声， 啊，过来了，毁人不倦一定拦住。没问题， 两人很是精神地应了一句。暗黑殿堂的出口其实也挺宽，靠两个人是完全无法阻死的。不过这两位显然也没把自己当堵门的，杀气腾腾的样子，那是准备直接在这里把来闯门的人给干掉。毁人不倦转眼就已经冲到出口，把君莫笑甩脱后，任何人他可都没怎么放在眼里。瞅着入口这站着两人，一点也不回避的就直冲了过来。唐柔一看这人硬冲过来，顿时也是十分欣赏，韩嫣柔挥舞着战矛就迎了上去。毁人不倦跑进，一看这两人的装备还是乱七八糟的，更加不当回事了，冲进韩嫣柔的一瞬突然跳向空中，手一张，三枚手里剑并排甩了过来。唐柔对其他职业的了解还不成体系，但大多数技能还是见过的， 尤其是在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的竞技场部分时接触了不少。手里剑，忍者的这个低阶技能唐柔当然领教过，此时一看甩手就是三枚过来，操纵着韩嫣柔身子一侧，手里战矛却依然是抖了过来。叮一声响，三枚手里剑正中那枚直接就被战矛捅了个正着。这种脱手飞行的攻击方式判定大多很弱，肯定是撞不过拿在手里的战矛。手里剑被弹飞出去，而左右两枚却因为韩嫣柔一个侧身擦着他的前心后背就这么掠了过去。只是一个很小的技能，唐柔打的也是如此要强，可以说是用了很奢侈的操作。但奢侈自然有着奢侈的效果，毁人不倦哪里料到眼前这一身破烂的战斗法师一出手居然是如此高端，难道是同行？这一瞬间毁人不倦还如此想着呢。高手的装备一般都不会差，而一身破烂的高手那通常是出来拾荒特意换的装，毁人不倦平素不就经常是如此吗？惊讶归惊讶，这一矛撞飞了手里剑，跟着可就继续朝着毁人不倦身上撞来了。毁人不倦这忍者玩的也够强力，半空中一个团身，韩嫣柔的战矛刺了个空，跟着身子再一挺开，双脚居然是直接踩到了战矛，跟着一个借力就朝着韩嫣柔直扑了下来。一展天下冲过来的玩家看到这两人你来我往一个回合就已经完全石化了，这简直就是职业级对抗才会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操作是普通玩家可以做到的吗？毁人不倦飞扑而下，一番要把韩嫣柔直接推倒的架势，结果半道里突然横飞过来一板砖，直接把他砸了个圈。韩嫣柔的战矛抽回是一抖，一个横扫攻击立刻就把毁人不倦抡到了地上。毁人不倦飞快的一个瘦身操作起来，一把飞沙就朝着他面上照来，抛沙。毁人不倦当然也是认的，连忙扭身不想被致盲，结果这沙子的主人比沙子来得还快，毁人不倦刚把身扭过去，屁股上就被撞了一下，被包子入侵一个西袭顶得朝前踉跄而去。毁人不倦连忙稳住身子，结果韩嫣柔战矛又到了，直接一个圆武棍把毁人不倦抽回来摔在了地上。一展天下的玩家都木了，他们这么多人拦不下一个的家伙，却被两个破破烂烂的家伙扁翻在地，这让他们实在有些汗颜。